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1集，把我抱来你房间七。之后两人再说了什么话，温亦凡也没有印象了。他只记得桑延似乎又说了几句安抚式的话，他也用尽全部力气让自己尽可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。温亦凡陪着桑延玩了一局游戏，而后便借着困意回了房间。在房间里呆坐了半个小时，温亦凡又打开了微信，时隔很久给赵元东发了一条消息：你把他的电话给我。可能是没有想过会有回复，赵元东回得很快，他先是回了一串电话号码，伴随着一大串的话。温亦凡没有看，直接拨通了电话，响了三声，车燕晴接了起来，极大的嗓门顺着听筒传了过来。 谁呀？ 温亦凡直接道。 你们想做什么？ 双江。 车燕晴安静了几秒，犹疑地猜到。 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来南屋的，请不要扯上我。你们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是死是活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 温以凡闭了闭眼，一字一顿道。反应过来之后，车燕晴的语气不痛快了。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一上来就咒我们死，你说你这话像话吗？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如果你弟弟再来骚扰我，骚扰我身边的人，我会直接取证报警。 温以凡当作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说道。车燕晴的声音刻薄。 哼，又报警是吧？我们做什么了你就报警啊？我真是后悔当初把你接过来养，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。 你怎么养我的？你弟爬到我床上时都不拦一下的养吗？给你当换钱工具的养吗？我做什么了啊？要受到你们这样的对待？ 那一年的所有负面情绪，积压了多年的痛苦，在此刻全数爆发。温以凡控制着自己的音量，咬字很重。他不依靠任何人，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。现在觉得生活好起来了，可以尝试一下跟桑延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又要再一次的出现呢？ 车燕晴，你以前做手术的钱，不是我爸给你的吗？你们交不起温明学费的时候，不是我爸出的钱吗？温良贤买房缺的那几万块钱，不是我爸给的吗？他让你还了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到底谁才是白眼狼？ 过了几秒，车燕晴很无所谓地说道。 那都是你爸自愿给的，你不想跟我们联系了？可以啊，听说你现在交的男朋友挺有钱呢，你要想跟他结婚的话，让他先给个几十万的彩礼。还有你舅舅去你男朋友那酒吧还要给钱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 温以凡觉得荒唐，又觉得这些话放在这人身上也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他面无表情地用极为温和的语气说出恶毒至极的话。 指望我？你还不如给自己买份巨额保险，再出个意外，命赴黄泉。 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要是不给我，我找你妈要去了。 你找谁要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祝你能够早点去找我爸要。我最后说一遍，你们要是再来骚扰我身边的人，我会直接报警。 温以凡冷笑着说完，他直接挂了电话，把这串号码拉入了黑名单。房间里再度安静， 在跟这些人交涉之前，温以凡从来不知道自己也能有这样的一面，只想对着那头的人宣泄所有阴暗的念头。所有的锋芒一消，他觉得精疲力竭，捏着手机呆滞地坐在原地。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，只觉得自己是应该做点事情的。等情绪慢慢冷却下来后，温以凡的身心渐渐被另一种感受充斥。他再度想起了外头的桑炎，极为浓烈的患得患失感在此刻扑面而来。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再度起身出了房间。客厅的灯还亮着，桑炎坐在原来的位置，看着像是还在玩游戏，模样却有些心不在焉。余光瞥见他的身影，桑炎稍稍挑眉，又问道： 怎么，这不是刚见完？ 桑炎的语调咸咸的。 一天得见我这么多面啊。 嗯。温以凡的鼻子有点酸，轻嗯了一声，走到桑炎面前。而后他抬起腿，自顾自地上了沙发，安安静静地跨坐到他的怀里，与桑炎平视着。桑炎被他挡了视线，低眼慢条斯理道： 你还挺专制啊，不让我喝酒、抽烟、喝冰水、熬夜，现在连游戏都不让我打了。 温以凡又看了他一会儿，桑炎抓住他的手腕，指腹在上面轻轻地摩挲着。下一刻，温以凡的另一只手忽地勾住了桑炎的脖子，他咬住他的唇，舌尖顺势探入，勾住桑炎的舌头，动作显得有些生涩，像是在确认着什么。温以凡极为主动地将自己送了上去，在这深夜突然来扰乱他的心智。桑炎稍顿，任由他亲，他的眸色渐深，把他的手腕摁在胸膛前，遵照欲念地吻了回去。男人的唇齿间都是薄荷的气息，吻人的力道像是带着攻击性，粗野至极，像是要将温以凡吞进肚子里，还带着似有若无的吞咽声，在这安静的室内沉闷地扩散着，极为暧昧。温以凡的嘴唇被他吮得发麻，能够感觉到他的指尖在下滑，顺着温以凡的后颈再到后背和腰际，停在了温以凡的衣服下摆，顺势往里探，触感有些痒。温以凡情不自禁地咬住了桑炎的舌尖。 怎么，又想把我咬出血啊？ 桑炎松开他，气息略沉，话中带着笑意。男人黑发黑眸，下巴微扬着，唇也发红，一言一行都像是在蛊惑。 温双江， 温以凡盯着他的眉眼，眼睛一眨不眨，感觉自己的心脏是空的，耳边也仿佛被静了音。无边的恐惧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包围，只觉得眼前的男人似乎下一刻就要将他抛下。他只想留下他，只想跟桑炎靠得更近一些。 嗯，你把我赎回来了，就这么坐怀不乱，不想干点别的事儿？比如让我伺候伺候你。 桑炎的指尖继续往上探，轻轻打着转，又用那种挑衅式的语气跟温以凡调情。先前温以凡脑子一抽，脱口而出头牌这个称呼后，还以为桑炎会恼火，毕竟这确实是带了不好的意味，但出乎他的意料，桑炎似乎反而乐在其中，每回在他面前都能快速地带入这个身份， 说这话的同时，桑岩带着温亦凡的手向下挪，嗓音微哑。不是觊觎我很久了，先前总想尽一切办法地占我便宜，怎么现在有这个权利了，反倒还压抑住自己的欲望呢？桑岩再度吻上他的唇，语气略显浪荡，又显得含混不清。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他的话，温以凡勾着他脖子的力道加重，下意识地张嘴想说点什么。下一刻，桑岩的唇舌再度抵了进来，这回的力道温柔了些，一下又一下地亲吻着他，像是在逗弄，又像是在循序渐进地勾引，渐渐下滑，顺着温以凡的下巴再到脖颈，最后停在锁骨的位置，带着莹亮又旖旎的水痕，伴随着一点又一点眉色的痕迹。温以凡的思绪渐渐飘忽，仰起头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他只想再贴近眼前的男人，只想顺着他，渴望能因此将自己那些不安全感全数打消。桑岩再次抬了眼与温以凡对视，而后温以凡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他带着停在某处，他眼眸漆黑，唇角勾了起来，声音里的情欲没有半分掩饰。想碰我那儿？桑岩小幅度地动了一下，这儿。温以凡盯着他的眉眼，神色似清明又似迷茫，他完全不像是在这场情势中的状态，更像是在寻求安定，轻声道： 都好。 桑岩的动作微顿，他稳住桑岩的喉结，像是想把自己彻底送上去。 都可以。 桑岩低眼盯着他的模样，仿佛终于察觉到温以凡的不妥，他的气息还格外滚烫，却没有再有进一步的举动，彻底停了下来。顺着桑岩的喉结，温以凡的唇继续往下，没等他再有多余的动作，桑岩抬了手固定住他的脑袋，而后他的力道往后将温以凡的脸抬了起来，两人的视线对上了。温以凡迟钝地盯着他， 怎么了？ 温双江，怎么回事？跟我好好说说。 桑岩眼中的欲念半点未散，轻抚着温以凡唇角的位置，轻描淡写地说道。温以凡没有回答，讷讷道： 不继续了吗？ 光想着这事儿了，可我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专心呢？ 桑岩观察着温以凡的神情，似有若无地叹了口气，开始问： 怎么突然出来了？ 有点睡不着。 温以凡的理智慢慢地回来，他轻轻抿唇，呼吸还有点急。桑岩重提车心德的事情。 因为你刚刚提的事儿。 温以凡没有吭声，像是在默认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